I'm

睡是幸福，清醒太痛苦，我要的话句句是绝路。 我们常说爱情是生活的一部分，婚后生活终究会归于平淡的，而当爱情修成正果之后，还有人会记得情人节吗？幸福的婚姻是否还需要激情的烘托和升华呢？最近呢，记者调查了十对已婚夫妇，年龄是在29岁到60多岁之间，职业有教师、记者、编辑、医生、公务员、工人、退休干部等等。而其中六对夫妇从来不过情人节，四对夫妇表示说过情人节，其中两对是年年过情人节。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，在上周我们刚刚度过了2月14号一年一度的情人节。那真的，当这个充满了激情和浪漫的节日过去之后，我们的生活开始归于平淡的时候，不要忘了在每天平淡的爱情生活当中多一点新鲜感和浪漫感，只要一点点一点小的惊喜，就会让你的生活精彩十分哦。 亲爱的 my love， 喜欢你随心的模样，我会轻轻亲你脸庞，刷牙也觉得好香。 Honey, can you remember 卡家里的阳光，像小孩草地上躺，那么简单却最浪漫，我的心为你疯狂，你让我很有力量，我什么都不奢望，只要你在身旁。就这样，我的爱陪你飞翔，牵着手就像飞过海洋，你不会太孤单。We'll always be together。 Honey, can you remember 卡夏里的阳光，像小孩草地上躺，那么简单却最浪漫，我的心为你疯狂，爱你让我更有力量，我什么都不奢望，只要你在身旁。就这样，我的爱陪你飞翔，牵着手就像飞过海洋，你不会再孤单。We'll always be together。 尽头。也许你从今开始的周六再没有停下的时候，让我们一起举起这杯酒干杯啊，朋友。 三天若有情， 天若有情，冷暖相知。欢迎收听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2月8号星期三，农历正月十二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白天多云，最高气温3度，今天夜间晴，最低气温-8度，廊坊多云转晴，4度到-7度，首都北京晴，4度到-7度，近邻天津晴，2度到-4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都是1和6，请您遵照执行。你知道吗？啤酒除了可以喝之外，还有其他的用处。洗脸的时候，往水里放一小杯啤酒，然后用双手按摩，直至面部微微发红就可以了。因为啤酒的酵素能够令肌肤光泽，焕发光彩。洗脸之后涂上面霜，淡淡的酒的味道也就会消失了。有没有尝试过用啤酒来洗脸呢？一小杯就可以了，放到水中洗，试试看吧。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三合启航教育火热招生，雄厚的师资力量，良好的学习环境，先进的教学理念，助力孩子备战中考。15人一班小包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，孩子进步更明显。0316-3528-755，3528-755。全新梅赛德斯奔驰E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，跑车风格已经改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，智者大成。详询三合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。 美在人听，美在生活，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.3。 晨光磨着细碎的步子，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，一些斑驳的记忆肆意醒来，心情肆婉转歌声，品味103.3，越来越动听，陪您在路上。 或许你还沉浸在春节的喜悦和安逸当中，但是新的征程已经拉开了序幕，那些还没有实现的梦想，那些还没有到达的地方，都在等待你的出发和起步。放下牵绊，收起倦怠，努力就会让自己遇到更好的那个自己。 你就靠在地铁的站台，这么望着我，突然发现心中翻动一团未曾熄灭的火，很多朋友早已经

下的香气，让我不解追溯从前，打开记忆的图片，花开的季节背叛曾经双眼，直到这刻才发现我已经真的真的走远，这属于你的香气我已放在当年，曾经爱过可惜已经找不到线，某年某月就算再让我与你擦身而过，我已不是我，你触碰不了我的心中那最深的角落，曾经的痛我已经让它不断坠落，时间慢慢只管的音乐在吹响。 山甘甜，入口醇和，五粮纯酿干邑杯酒。干邑杯酒精选高粱、小麦、玉米、糯米、大米酿造，好喝不上头。干邑杯酒，咸源西大街203号，电话1583267-5399。三河市联名实业有限公司诚聘一线人员，各类管理人员、营销人员、会计、保管、司机、水厂操作工、客房经理、厨师、服务员等。联系人侯女士，电话1833169-2688，0316-3180-665。宣汇宽带迎新春，惊喜好礼送不停。2月11日前办理一年宣汇宽带，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，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宣汇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。详询客服71506666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手续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，我爱的外地的沙雕，轻抚着断裂的皱纹，沧桑一条条，谁的心早已死透。曾和你相爱如天命难违的头条，为何一杯酒变成轮回的纷扰，那长啸的海潮，褪去是漂流，我的心不再计较。亲爱的，自古有，你我早就应该知道，为何却不停地要，我怎么才能更像你的爱？别让天与海的距离衡量爱与恨的多余，怎么才能让我登上你的爱情罗马里，狂奔在破晓的大地，拼了命也要找到你。知道

就像换你看那一生经过眼前。清楚记得和你分别一六天，离开你只短短几天，我的人像老了几岁，从来不肯承认自己不对，但是这一次我真的真心忏悔。离开你只短短几天，我的心只受了几岁，如果你肯慢慢了解，我的爱变了，变得更真更坚决。吵吵了又爱，哭了酸甜，痛了又想，想了又痛，回到原点，爱情永远有的我学比不了耶。爱了又吵吵了又爱，哭了酸甜，痛了又想，想了又痛，回到原点，爱情永远有的我学比不了耶。 因为103.3，103.3， 品艺术之美，修气质佳韵。祝愿室现对外开放花道、茶道、香道培训，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，让艺术相伴，让气质相随。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，祝愿室3159000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.3，我爱的人。 商务部最新的数据显示，从除夕到正月初六，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的销售额大约是8400亿元，比去年黄金周期间增长了11.4%。那这个春节你花了多少钱，都花在哪里了呢？如果说钱包已经空空如也的话，那么新的一年就撸起袖子加把劲儿，好好干吧。 灿烂的梦早已泛黄，那斑驳的誓言已簌簌风响，幸福的花早已风干，醉丧在墙一角不吐芬芳，朝来暮去轮流提转，单身单人闯寂寞如往常，你的影像在思念八方，就算闭上眼不去看也难以减少幻想，空的心房止住忧伤，曾热闹的片段一幕幕退场，你的风向怎么去找，我追逐的步伐如今已满山，朝来暮去轮流提转，单身单人闯寂寞如往常，你的影像在四面八方，就算闭上眼不去看，尽了力去抵挡也难以减少幻想，爱的牵挂不能放下，剪不断千千万相思如麻，一分一秒秘密的缠，我想我就将要无法负担，爱到慌乱不能计量，你不完千千万相思如梦，一丝一毫秘密的藏，我泛滥的真爱不曾将你永远不会明了。退场，你的方向怎么去找， 我追逐的步伐，如今已满山，朝来暮去，轮流提转。单身单人闯寂寞，如往常，你的影像在四面八方。就算闭上眼不去看，尽了力去抵挡，也难以坚守幻想。爱的牵挂不能放下，剪不断千千万，恰似如梦，一分一秒秘密的转。我想我就将要无法覆盖，爱到狂乱不能计量，理不完千千万，相思如芒，一丝一毫秘密的藏。我泛滥的真爱不曾将你永远不会明了。爱的牵挂不能放下，剪不断千千万，相思如梦，一分一秒秘密的长。我想我就将要无法负担，爱到狂乱不能计量，理不完千千万，相思如梦，一丝一毫秘密的长。我泛滥的真爱不曾将你永远不会明了。 在电脑前工作的人常常会觉得眼睛有些干涩、红肿或疼痛，建议大家可以每天吃一根香蕉，能够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。因为香蕉当中含有大量的贝塔胡萝卜素，当我们人体缺乏这种物质的时候，眼睛就会变得疼痛、干涩，眼珠无光，失水、少神。所以多吃香蕉不仅可以减轻这些症状，还可以缓解眼睛疲劳，避免过度早衰。 满气满是肚子的氧气，点着眼底，回味你的呼吸，从左脑里未完的粗语，对着空气换季着你的问题，每次每次真实的相聚，跟着自己渴望着你的消息，仔细咀嚼的美丽，不着痕迹，享受着与你的距离。我是喜欢怀念你，对看见你，也是喜欢想象你。喜欢怀念你。

烧不尽，风雨吹不倒。清溪银河边草，一面到海角，海角路不尽，相思情未了。清溪河边草，悠悠天不老，夜晚烧不尽，又寒风雨吹不倒。青青河边草，绿绵到海角，海角路不尽，相思情未了。 青青河边草，悠悠天不老，夜晚烧不尽，又寒风雨吹不倒。 青青河边草，悠悠天不老，夜晚烧不尽，又寒风雨吹不倒。青青河边草，一面到海角，海角路不尽，相思情未了。天不老，夜晚烧不尽，夜寒风雨吹不倒。青青河边草，悠悠天不老，夜晚烧不尽，夜寒风雨吹不倒。啦啦啦啦啦，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9:00。 享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形俱佳，煎炒烹炸皆妙，型八方宾客，校尉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-516-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3月8日星期四。